进来！哟哟哟哟哟哟！ 鬼风啊！陆家，陆家，陆家，方才明明有个陆家在这里敲门，门开了，怎么又不见了？哎呀，不要是来了一个鬼吧！我还是回房睡觉去吧。待我关好了门，回房睡觉去吧。爷，方才在外面倒吃宣他不中，他倒念不吃了你进来了。请问小娘子，你是谁家宅眷？何吃江河，因何爷爷至此，请到其乡三郎。哼，你莫不是阎婆 的光景，莫是是个活的，就是这死的吗？悠悠何妨哦！ Thank you. Thank you. 魏春荣继续向大家来汇报他的学习的成果。在昆曲界有一句谚语，大家可能都知道，叫做男怕夜奔，女怕思凡。魏春荣下面为大家献上的将是他深得韩派真传的聂海记思凡。下面请大家欣赏魏春荣演出的思凡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 Oh,

怎敢这？